第六种叫怨憎会苦。 一个人在世上总有不要好的人， 或是有怨仇的人， 要坏我的名誉， 或是要谋我的财产， 或是要来伤我性命的，盼不得大家必不见面，不要见面， 可是又偏偏常要相会，逃也逃不掉，真是烦恼啊。 第七种叫求不得苦， 就是要东不得东， 要西不得西。 譬如想要一件东西， 或是盼望成功一件事情， 偏偏都做不到， 都不能够称心， 也是苦恼啊。 第八种苦叫五阴炽盛苦， 这是受苦的根， 因为有苦的根就生出前七种苦。 五阴炽盛的阴字就是遮盖的意思，有五种事情遮盖了人本来有的灵性， 才迷迷糊糊造出种种的业来， 受不尽的苦恼， 所以叫它做五阴。 五阴有五种， 第一种叫色， 就是我们的身体，凡是有形象可以见得到的东西 都包括在色阴里。 第二种叫受， 就是一个人所受的种种苦乐的境界。 第三种叫想， 就是心里常常转着好的坏的念头。 第四种叫行， 就心里所转的念头一个过去 一个又起来， 接连着没有停歇的意思。 第五种叫事， 就是分别种种东西种种境界，这样好那样坏的事心。 因为有五阴，才使得一个人迷迷惑惑颠颠倒倒不明不白，就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生起贪嗔痴三种坏心。 这三种坏心又倒转过来牵牢在五阴上边， 像火碰着了干柴一样，就会轰轰烈烈地烧起来。 炽盛两个字是火势很旺的意思，现在用它比喻 五阴的迷惑人像干柴引火，容易造出恶业，所以这八种苦生生不息的循环报应。 诸乐两个字是说种种的快乐，因为 生到极乐世界去的人是从莲花化生出来的， 自然没有生苦 也没有劳苦。 莲花里生出来的身体不是血肉的身体， 所以没有病苦。 生到极乐世界去的人寿命就无穷无尽， 当然没有劳苦也没有死苦。 人都从莲花里化生出来，只有男子， 没有妇女，没有父母妻子，哪里还有爱别离苦呢？ 住在一块的都是菩萨罗汉上等的善人， 当然不会有怨憎会苦。 要食，食自然会来；要衣，衣自然会来。 要什么有什么，求不得苦也自然没有， 连心思都是清净的， 所见的所听的都是叫人生起念佛的心， 哪里还会有五阴炽盛的苦呢？ 种种的苦都没有，自然只觉得快乐。 况且还有种种地方种种东西都是宝贝珍奇的，供人享受。 像这样的快乐自然应该叫极乐。这一段是说 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苦恼，只有快乐。 又舍利佛，极乐国土七重拦笋、七重罗网、七重行树， 皆是四宝周匝围绕。 佛又叫舍利佛道， 西方极乐世界有一排一排的栏杆，总共有七重，一层一层的网络也有七重，还有一行一行的树林也有七重， 这许多的栏杆、网络、树林，都是四种宝贝装饰的，并且四种宝贝所成的一重一重的栏杆，把一重一重的树林围起来，四种宝贝做成的网络，把一重一重的树林遮盖起来，非常好看。 栏是横的， 榫是直的。 行树两个字，是说那些树林都是一行一行，很整齐的意思。所说的 七重栏榫、七重罗网、七重行树， 是一重栏杆 围绕一行树林， 一重网络 遮盖一重树林， 一重隔一重，总共有七重，排列得很整齐的。四宝就是 金、银、琉璃、玻璃四种宝石。 琉璃是一种青色的宝石， 玻璃是水晶。 极乐世界的行树、罗网 都是金银宝石所做成的。 树林高得有8000由旬，有些树完全是金的， 或是银的， 或是琉璃的， 或是玻璃的。 有些树树身是金的， 枝叶是银的。 有些树树身是银的，枝叶是琉璃的，花果是玻璃的。 有些树树身是琉璃的，枝叶是玻璃的，花果是金银的， 非常的庄严美观， 而且都会放出各种的光彩，非常好看。 经上说， 极乐世界种种的景象，佛教导众生、菩萨等种种修行的情形，都会清清楚楚地从宝树间现出来。 种种的庄严是形容不尽的。 是故彼国名为极乐。 因为有以上所说的依报庄严， 所以叫做极乐世界。 有舍利佛、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 池底纯以金沙布地。 佛又叫舍利佛道， 西方极乐世界除了七宝行树、罗网等以外，还有七宝的水池，池里有具足8种功德的水，水池的底完全是金沙铺成的。 水池是用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7种宝贝所做的， 所以叫七宝池。 这种水池在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多，大的有10由旬大， 或是20、30由旬，直至100、1000由旬大，差不多像海一样大。 生在那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可以随便的在这些池里洗澡，池里的水要它热 就会热， 要它冷 就会冷， 要多 要少， 一动念头就会使你欢喜称心。八功德， 第一是澄净， 就是澄清洁净， 没有一些冲击污秽的。 第二是清冷， 就是清净凉冷， 没有一些浑浊烦躁的。 第三是甘美， 就是水的味道，觉得另有一种甜味，很好喝的。 第四是清软， 就是水的性质是轻浮柔软的。我们世间的水只会向下流， 这种水还会向上流的。 第五是润泽， 就是滋润华泽， 能够有益人的身心。 第六是安和， 就是安宁和平， 没有很大很急的波浪。 第七是除患， 就是喝了这种水不但除渴， 并且还可以除去饥饿。 第八是增益， 就是喝了这种水或是洗澡，可以增加人的善根， 使人人身体安乐，心思清净。 有这8种的好处， 所以叫它做八功德水。 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 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言饰之。 水池四边的阶层和道路都是金、银、琉璃、玻璃四种宝贝合成的，上面虚空中的楼阁 也都是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七种宝贝装饰得很好看又庄严。 池中莲花大如车轮， 青色青光， 黄色黄光， 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 惟妙相结。 水池里的莲花像车轮一样的大，青色的莲花 放出青色的光， 黄色的莲花 放出黄色的光， 红色的莲花 放出红色的光， 白色的莲花 放出白色的光， 并且这种莲花都是很好、很香、很洁净的。莲花在我们的世界上也算是最清洁的花，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更加的稀奇， 因为莲花像车轮一样的大。无量寿经上说， 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一朵花有十二由旬大， 一由旬是四十里， 十二由旬是四百八十里。 照无量寿经上说， 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有的是一由旬大，有的竟然有一百由旬，或是一千由旬大。 由此可见，所说的大如车轮， 不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车轮了。 照华严书钞里的说法， 金轮王的车轮就有一由旬大， 所以这车轮的大小实在是不能够说定的。无量寿经说， 一朵莲花有几百几千亿的花瓣，也都是七种宝贝所成就的。 我们世界上的人若是发心念佛的， 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池里就会生出一朵莲花， 有十个人念佛 就会生出十朵莲花， 有百千亿人念佛 就会生出百千亿朵莲花。 念佛的人越念越高兴， 越念越诚心， 莲花就会一天比一天光明和鲜艳。经上说， 当一个念佛人要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拿这朵莲花来接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念佛的人就在莲花里化生出来， 就同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一样的在一起。 化生在莲花里的人有九品，叫 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 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 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 这是由于念佛人功夫的深浅、道行的高下而定的。功夫很深、道行又高的， 就是上品上生； 道行不很高的， 上品中生。 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立刻就会开， 就可以见佛闻法。 若是下品下生，莲花开的日期就很长久。 所以我们修行人要多念佛，多做善事，将来才可以达到上品上生。 微妙相结的微字有维系的意思， 因为这种莲花每一瓣花叶上有八万四千条纹路，所以说它维系。 又有精巧的意思，因为这种莲花都是宝贝做的， 所以说精巧。 妙就是好的意思， 香字是说 极乐世界的莲花非常的香， 洁是洁净的意思。 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佛又叫舍利佛道， 西方极乐世界像上边所说的兰笋、罗网、杭树、宝池、楼阁、莲花，不但是整齐，而且非常的庄严，都是阿弥陀佛所成就的。 这里的如是两个字是指 上边的兰笋、罗网、杭树、七宝池、八功德水、街道、楼阁、莲花等种种庄严。 阿弥陀佛在他的48个大愿里有一愿说道， 我若成佛，我的国土里从地上起一直到虚空，所有的宫殿、楼阁、池水、花树，一切都是无数的宝贝装饰成的，倘然不是这样的，我就不愿成佛。 还有一愿说道， 我若是成了佛，凡是要生到我国土里的众生，都在莲花里化生出来。 阿弥陀佛发了大愿以后，就切切实实地修福修慧，修了几千几万年，化导了无数的众生。 因为阿弥陀佛积了无穷无尽的大功德，才能够成佛，圆满了起初发的大愿。 所以说，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 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所成就的。 又舍利佛，比佛国土常作天乐。 佛又叫舍利佛道， 西方极乐世界常常演奏天上各种的音乐。 常作两个字就是常常演奏而没有停歇。 天乐两个字是说这种音乐只有天上才有，不是我们世界上所能够有的， 并且这些音乐的乐器都是浮在虚空不会落下来。念佛的人临终的时候，虚空里有天乐来迎接。 就是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本来常常有这种音乐的缘故。 黄金为地， 西方极乐世界常常有很好听的天乐， 下面更有黄金的地面，非常的清洁， 还有各种的宝贝镶在黄金里面， 实在是有说不出的殊胜庄严。 昼夜六时，玉天曼陀罗花。 昼夜六时就是佛经里头常常说的 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 也就是日间三个时辰， 夜间三个时辰。 西方极乐世界的亮光不是靠日月所发出来的， 是自然而然有的。 经上说， 西方极乐世界的日夜是以花开鸟飞，就是日间花和鸟停止不飞，就是夜间。 而且天上常常降下美丽的花，这些花的名字叫曼陀罗，翻译中国话的意思就是示意。 因为这种花会使人见了很快乐很舒适。 这种曼陀罗花是天上落下来的，所以叫做 天曼陀罗花。 这种花味道很香又很稀奇， 而且这些花先落下来的很快化去，后落下来的又遍地都是， 就这样的循环落下来美丽的花。 其土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格成众妙花， 供养他方10万亿佛，即以时时还到本国。 清淡就是清早， 衣格就是衣服的襟， 也有人说是衣服的口袋。他方是指西方极乐世界以外的各方世界。经上说， 有一个大千世界，就有一尊佛。 现在说十万亿佛， 就是有十万亿个大千世界。 时时就是吃饭的时候，从清早到吃饭能供养十万亿佛， 而且来得及回到极乐世界。 这个原因很简单，经上说 仙人有五种神通，可以逍遥自在。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他们的神通比起仙人那就更高了。 有一句话平常说， 五通仙人，六通罗汉。 六通就是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神足通、 漏尽通， 这六种。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 他们的神通比罗汉的神通还要大。 天眼通， 无论日间夜间，远到几千几亿万里的路，几千万亿的世界，没有看不见的。 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凡夫，有了一张纸、一道墙，就遮隔我们的眼光。如果在夜间或是没有亮光的地方，就一点也看不见了。 天耳通， 无论几千万亿里外、几千万亿世界， 甚至于很轻很小的声音，没有听不到的。 他心通， 无论是什么人心里的念头， 没有不晓得的。 宿命通， 无论是自己的、 别人的、 这一世的、 前一世的、 前十世、前千万亿世的事情，都会晓得。 神足通， 只要动一动念头，十方无穷无尽的世界都可以一齐同到， 并且一点不吃力，一点也不困难，高山大海都不会阻隔。 这五种神通加上漏尽通，就叫六通。 漏尽通， 譬如一个破的瓶子，装了水就会漏出来。 人有了贪、嗔、痴等种种烦恼，他的念头就被这些烦恼牵了去，造出种种的业来，守不定自己的心，就像破瓶子装水一样。 漏尽就是把贪、嗔、痴等种种烦恼一起去得清清净净， 所得的神通叫做漏尽通。 不过在这部经里只说到了一种神足通，这一段是说 西方极乐世界有天月、天花等种种的庄严，生到那里去的众生，而且都有神足通。饭食惊醒， 从他方十万亿个世界回来以后就吃早饭，就在佛前各处地方周围绕转的走。这是说明 他们听见了佛法，心里欢喜愿意照佛所说的方法去修行的意思。 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佛又叫舍利佛说， 西方极乐世界像上边所说的，黄金为地，玉天曼陀罗化，以及众生都有神足通等种种的庄严殊胜，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愿力所成就的。复次，舍利佛，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 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 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 佛又叫着舍利佛说， 西方极乐世界还常常有各式各样非常稀奇又很可爱很好看的鸟，像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等种种的鸟， 这许多鸟日间三时，夜间三时，不停地发出又平和又优雅的声音，它们这种声音里都很欢畅地演说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等种种的妙法。 五根的根字是根本的意思， 因为这五种法是各种善法的根本， 所以叫五根。五种根， 第一是性根， 能够切实相信一切法的真正道理。 性根是五种根的总根，其他四种根都是从这一根发生出来的。 第二是净根， 也叫做勤根，对一切法既然相信， 就应该勤恳没有停歇地向上用功。 第三是念根， 常常想念一切法的道理。 第四是定根， 就是要使现前的心不要使它放逸。 第五是慧根， 既然不使心放逸，心就不散乱， 心不散乱就会生出智慧， 有了智慧就会分别邪正， 决定是非， 有了这五种根，自然会一心一意地走到真正的菩提道上去了。五力的力字 就是力量、功用的意思， 前面的五根慢慢地增加长大， 就会有很大的力量功用。 第一是性力， 性根长大起来有大力量、 大功用， 可以破除疑惑， 不被疑惑所摇动， 可以抵制邪魔， 消除烦恼。 性力同性根一样是根本利用， 而其他四种力都是从性力生出来的。 第二是净力， 净根增长有大力量、 大功用， 能破除懒惰心， 成就出世间的事业。 第三是念力， 念根增长可以破除邪念， 成就一切出世间的正念。 第四是定力， 定根增长可以消除一切杂乱的念头， 使心安定。 第五是慧力， 慧根增长可以破除一切迷惑， 断绝一切不忠不正的固执见解。 菩提两个字可以当作中国的道字解释， 所以发道心也可以叫发菩提心，也有觉悟的意思。 分字是一份一份的意思， 七菩提分 也有叫做七觉知的，知字同分字一样的意思， 觉字是智慧的意思。 有了五根同五力，才得到七种的觉悟。这七种觉悟， 第一是择法， 就是用智慧去分辨一切法的真假。 第二是精进， 能用智慧明白真正的道理， 不浪费精神在没有益处的事情上。 第三是喜， 能用智慧得到正法， 生出欢喜心。 第四种是除， 能够用智慧断除一切烦恼， 不使烦恼伤害善根。 第五是舍， 能用智慧舍去一切虚假的事理， 而不去想它。 第六是定， 知道定心中所得到的各种境界 都是虚而不真的，不生爱惜保守的心。 第七种是念， 就是用智慧使定根定力 同慧根慧力 两面均平，没有高低。古德说， 若是心偏在定的一边，恐怕要沉默，就用择、净、喜三种法把心提起来，若是心偏在慧的一边，恐怕要浮散，就用除、舍、定三种法把心浮下去。 要把这个念头常放在禅定同智慧上， 要使定慧平均，不可以稍有偏差。 八圣道分 也叫八正道分。 第一是正见， 是见到了四谛的真正道理，没有误差，叫做正见。 而正见是以下七种法的主脑。 第二是正思维， 既然见到四谛的真理，要专心用功，没有邪念， 使智慧增长，盼望能证得不生不灭的果位。